just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ll of me. 来吧，在这里可以得到全部的我们。 来自于 John Legend。 I give you all of me。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今天呢，来到了5月25号星期五，到了 Friday 了。 525星期五。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到了一个礼拜的尾声，就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礼拜过得开心吗？ 是你太多人忘记，太多人都说爱情始终无意，爱也许是我的，爱也许是他的，爱也需要你做面。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如生，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换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 我的一周大事呢，可能就是追溯到上个周末，吃了一场 喜酒这样子，吃了天水路大暖炉的喜酒，播播这首方大同的好不容易。你有一周大事吗？ 我的一周大事哦， 对呀、啊， 这个礼拜终于不用再去排戏了，我觉得很快乐， 就是自己的时间变多了， 对，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了，觉得很开心。 是又到了兑发票的时候了，是不是？ 5月25号今天啊，单数月的25号。 所以伟雄说，统一发票开奖了，中200，哦，开心哇！有人中奖，就有人受伤， 哎， 这世界就是这样。 怎么热？ 伯祥前两个礼拜车祸掰咖啊，都还没好，又重感冒了。天哪，可能因为你的身体就是蛮虚弱的啦，就被入侵。另说，明天例行捐血之后，他的一周大事就是要去老兵的高雄签书会。哦， 老兵要下高雄啊？ 对，光荣返乡。 光荣返乡， 可能会有那个 礼炮、鞭炮， 对，棒棒棒棒棒，欢迎他。嗯，不管怎么样，看到他就先说一声哇，你好瘦啊！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一直没有烦恼，一直没有争吵，让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是棉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就负责靠着我的肩，贴着你的脸拍一张照片，世界是很复杂，要靠我近一点。但愿你每一天幸福又安全，两只恋人手牵手，谁也不用再抛给谁去追。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是棉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Paul 说，他一周大事是他下个月要去纽约，要去西雅图，总共14天，他把住宿都订好了。 想去纽约，也想去西雅图，想体验一下无人商店。 无人商店有在经营吗？ 什么意思叫有在经营 吗？我之前有 你说台湾有个无人商店啊？ 没有没有，哎，我好像看到中国大陆的。 哦，这就是未来趋势啊。然后我的学妹学弟，然后他们最近刚好就是搬到西雅图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就去体验一下，就是觉得哇，真是就是目前全球科技的先驱，然后去无人商店。 他们有常去吗？ 对啊对对啊，然后他们就是去那边，然后就先体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有人说西雅图又有一点点类似台北的感觉，因为你就是都一直都会在下雨这样子，但我想应该是科技很多的台北。然后他们就是去，当然就是去了无人商店。然后像是我们两个人去，想说应该是如果你买的东西也放在我的袋子，应该就是算我的钱吧。 钱，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想到，就是不知为何，就是他就可以精准的分辨这个是谁买的，这个是谁买的。 为什么？ 不懂啊。 以碰触为主吗？ 我不懂，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什么魔法？ 情谊的一周大事就是他前几天被一个女生朋友告白，他觉得受宠若惊，因为他没有想过他会喜欢我，也要谢谢他这几年的照顾，希望我们可以友谊长存，一直是好朋友。 好。 Sarah 今天升职了，领了调薪后的薪水。 哇哦，恭喜恭喜。 是他挑战带了两个小孩去日本，目前在大阪，明天就要回来了。他要说这一次的挑战是很成功的一件事情， 很棒，恭喜你。 然后May说这周收到一份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是一只苹果手机，又惊又喜又开心。说到生日， 谁送的？ 冠逢的一周大事， 谁送的？ 他是没说啦。 谁？ 冠逢今天生日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Tina 的一周大事，她这周去产检，然后知道是怀了小公主。哦，结果她公公对她的老公说：“哎，想生男生要吃肥肉啊，让我很无言啊。”如果你公公说你儿子太瘦了，我什么办法？ 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事情啊。 很多长辈就很爱讲一些， 所以说爸去念书吧， 超强，干嘛？ 是你讲这才干嘛吧？这明明就是 XY 染色体的问题。 这一来一往会打很多的。 很多的什么？ 会让你自己更不开心的球那样。 会吗？ 会啊，公公不会认。我这样哇，站公公不行。我说，有的人他如果不认错，那这个就是。 会吗？会吗？刚刚听到那个去念书，然后不是就会摸摸，就会摸摸鼻子说：“哦，好好好好，我去念书啊。” 阿麦，你这太天真了，超天真。玉轩的一周大事，他说为了当女儿的榜样，所以他就吃了人生第一口的榴莲，他觉得甜甜的。 当女儿的榜样的意思是，就是告诉孩子说不可以挑食这样子。 比如说你要吃红萝卜啊，那妈妈你自己也不吃榴莲，那你吃啊那样。 啊，我没有办法做到孩子的榜样，孩子你就跟我一样挑食下去吧。 你看，爸爸 也是可以活得很好的哟。 对啊，爸爸也是长大了， 也是可以长到191公分的。 新的生活。

your phone,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Yeah,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day if she'd let me. Her laugh, she hates but I think it's so sexy.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Oh, you know, I'd never ask you to change. If perfect's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then just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You know I'll say, when I see you. 来自 Bruno Mars。 一周大事呢，有人要看各式各样的电影，比如说 Other 他看了韩索罗，像彩杰他要去看搞笑者，CYK 要打羽球比赛，天哪，真怀念羽球。 你有多久没打了？ 好久哦，没很久没电报你了 哈，就凭你还很久吧？ 电报你绰绰有余 ，OK？ 你有认真跟我打过一场羽球吗？ 你有认真跟人家打过羽球吗？ 我说一打一哦，不是双打哦。 不行啦，我只能双打。 瞎讲什么 ？BH 的一周大事，这个很重要，大家可能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仔细听一下。 好。 刚刚吃完午餐回公司的路上，看到某超帅的男子戴着墨镜穿条纹上衣，帅气的走进大都会大楼等电梯。 莫非是我？哈？哈？怎样？是我吗？ 你该不会自己走进我们大都会大楼，还自己 slow motion 吧？ 没有，我可能我都是旁边就是会带两台工业电扇啊，都会吹我。 气息在熟悉松弛的气球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 你会非常非常期待他主持的金曲奖会是哪一种风格，哪一种氛围吗？ 会。 俏皮，很期待。 不要当我笑。 那请问你是，你会安排很多桥段吗？你会有很多表演在里面吗？ 你现在问我？ 对。 我因为我当天必须要在飞碟就是做现场 直播。你会用分身跟他对话吗？ 怎么可能？你说萧敬腾在那边讲的时候，我自己在飞碟在那边。现在得奖的是， 或是萧敬腾某一趴，也许他有音乐表演之后，你就说表演太好了，给自己掌声鼓励。 我觉得讲太多话会露馅，会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 踩海域是什么时候啊？ 夏 是不是快到啦、 啊。可是夏天应该是绣球花的时候啊，还是他们是一起的？他们是同时一起的吗？我总记得现在是绣球花的时候，一直到七月。哦， 怎么了呢？ 说到萧敬腾，最近我就是觉得有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就是该。这应该算是我一周大事吧。嗯，就萧敬腾呢，还有就是萧敬腾经纪人 Summer， 在今年的时候有送大家就是一盆招财树、啊，对不对？ 家母非常非常喜欢。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招财树呢，就是我觉得在前半年的时候非常的有感觉，就是我今年工作真的满到不行，很多真的为我带来发财这样子。结果呢？上个月我搬家以后，我就把它移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嗯，移到其他地方以后，我就忘记它了。 其他地方是指哪？你家的那个楼梯间逃生口？ 不是，因为我现在搬到就是卡提亚家，就老婆家、啊嗯，然后把它放在同样是，因为他说好像放在一个什么财位，什么西南位， 还有你也会信这个油 之类的。然后反正我就把它放上去，我就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它了。嗯、结果前天的时候，卡提亚还说你的发财树都要死了。 哎、欸，它已经很好顾了耶。 对，它其实不用太多浇水，然后偶尔让它去晒晒太阳就可以。可是它就要死了， 那怎么办？ 我就很难过啊。然后我 救它、 啊。我现在就是浇水，我希望它已经死一半了，它里面的那些树已经有一半拜拜了。然后我就在想说，难怪我上礼拜股票这么不顺。点缘很坏， 就是这个时候。明智的一周大事，景星国小今天才艺发表会，他的女儿要上台演出管乐，希望他一切顺利哟、哦。 爸爸爸爸。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错过你，纸云的一周大师，他们的 team 离职了三个人，位置马上空了一半，觉得有点寂寞。米娅说，一周大师怀孕后期一星期胖了一公斤。但如果你真的太瘦的话，现在不就是追进度刚刚好吗？如果那个养分都有在宝宝身上的话，那就蛮棒的。汉说，一周大师丢了人生第一次的离职信，他觉得他自己长大了。 哇哦，新体验。 YSG 一周大事，明天要去参加丹布朗的新书发表会。 Dan Brown 的新书发表会在哪儿啊？ 在哪儿？ 在哪儿啊？ 哦，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要是我会非常开心。Grace 的一周大事，他今天把他的助学贷款全部缴清了。这个小时呢，我们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是礼拜你发生什么事情，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欢迎。 Jasmine 一周大事，她女儿今天毕业了，终于不用再来回开40分钟的车送她上学， 恭喜恭喜。 一周大事说，他上了抱石课，很好玩。但什么是抱石课啊？就抱着一颗石头， 抱着一颗石头， 抱石课。 我刚刚以为你说现在时间3:20的这种抱石课， 没有，是抱着石头。 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惊觉你留下的完美优满，你的行为能从刻下我的记忆，你就像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你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机，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I'm crazy， 但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Oh， 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正色烟，却绕着你不会离去。Come on， 这一切让我也能学会去经历。 放下心 却 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是世界。 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2:4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因为就是说到了上礼拜吃喜酒的关系，所以今天很多歌就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在婚礼放的吧。就是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旁边就坐着艾莉小姐，因为我有的我不太确定，有时候只是听起来那个氛围好像很适合，但歌词好像不太行。所以我就边排边问他，边排边问他，边排边问他，但是他个人的婚礼是一首歌都没有啦。谢谢有人跟我解答，原来抱石刻就是那个室内攀岩的一种，就那种墙壁上有很多各式各样彩色石头在墙上，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 有人回答海域，海域是过年后，是冬天的时候，其实 什么海域是冬天？ 是过年后到五月左右，所以大概是2、3、4月这样子，就差不多到现在要结束，然后就接着绣球花。听起来就很悲耶，你确定可以放？ 不可以，我只是希望在婚礼的歌曲最后一首放了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但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不少业者在台湾山区刨山成露营区，尤其又以新竹县最严重，全县至少200处以上的违法露营区。其中一处位于尖石乡梅花部落的一处山坡地，共有9名不法业者合力开发，没有向县府申请水保计划，就大肆整地高达一甲以上，还自开道路，山坡裂缝充实，裸露地表和边坡没有直升覆盖保护，导致土地水土流失，危及下方的梅花国小还有梅花部落。监警单位去年获报上山查缉，9名被告坦诚犯行，检方侦查终结，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起诉9人，同时请求法官从重量刑，以示惩戒。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3点，来到22450点。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点，24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8点，313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3点，跌幅1.08%，104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3点，306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352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点，10942点，成交金额1279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92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日元109.4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01美元。3-4月期统一发票今天开奖，千万特别奖奖号1234-2126，200万元特奖奖号8074-0977。财政部统计，1-2月期的统一发票千万元特别奖还有6张没有兑领，200万元的特奖也还有2张没兑领。6张还没兑领的千万元特别奖发票，分别是在新北市板桥区国光路统一超商买鲜贝19元，台中市大肚区荣华街的全联福利中心买食品350元，南投县埔里镇信义路麦当劳购买零卡可乐40元，彰化县员林市中正路统一超商买食品58元，台南市成大医院的信医医疗用品买男用尿壶35元，以及高雄市左营区高铁路统一超商花尾鱼饭团25元。没兑领的2张200万元特奖发票，分别为2018世界新车大展门票300块，还有台北市中山区应安168停车场的75元停车费。大乐透史上最长22期连续共估，今晚头奖彩金上看7.2亿。台彩公司统计，去年7月21号以后，大乐透共计开出12次的头奖，都是一注独得。如果今晚也是一注独得，这名幸运儿不仅是大乐透今年最高，近4年来最高，也是史上3高的单注头奖奖金得主。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西南风过山沉降影响，东南部地区容易吹起焚风，台东县大武下午1:39出现了36.8度的高温。北部地区今天预测气温32到36度，中部32到35度，南部32到33度，东部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霸占山，霸占海，相邻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4E2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8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扫除最烦人了啦，搞得满身大汗，污垢还是在。 老公，快用德国凯驰高压清洗机，专利螺旋喷头设计，提高80%清洁效率，省下80%用水量。强力螺旋水柱能深入缝隙，铁卷门、阳台、楼梯青苔污垢都能快速清洗，打扫不狼狈，帅度100分。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咔嚓。 好久不见，我是陈晓东，向你们介绍我的2018最新单曲《女人都差不多》，希望你们会喜欢。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10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呢，来看看本周有什么新电影，看看他们在演些什么，或是最近你看了什么电影想要推荐给大家，想要分享的也欢迎你打开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第一部呢，上个小时已经讲过了，上个小时呢就是有听众的一周大事就去看了这一部，没错，就是韩索罗星际大战的外传。那星际大战呢 Star Wars 从其实他们从一开始从第四集开始拍起， 嗯， 第四集，然后接下来的续集是第五集第六集，然后时隔了10年以后再重新回头来拍首部曲二部曲三部曲这样子，嗯，好，所以呢 六集完结了之后呢，现在开始走外传路线。那外传路线呢，就是里面的人的其他的故事。那这个人呢，就是韩索罗。韩索罗就是一个 bounty hunter， 他是一个赏金猎人。嗯，那在未来，在这个架构世界当中呢，就是有好人，有坏人，那有人就会悬赏这样子。嗯，他就像海贼王嘛，就是悬赏， 他是负责去抓， 他去抓那些人，然后抓来以后呢，所以他的角色设定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唯利是图。但是其实呢，在星战当中，大家可以知道说，他会一直表现说，我其实只是要钱，可是最后又 他一定有些故事在里面。 他最后又是会啊，不行啊，算了啦，就是好了，还是帮你一把那样子，就是还是有情义相挺， 很正义的。 对对对对，那当然就是韩索罗，你可以看到在星际大战外传的韩索罗，你还可以看到他跟如何跟楚巴卡相遇的。楚巴卡就是那个长得很可爱又毛茸茸的那个，像狮子人形的狮子那个。对，所以就是星际大战外传当然是本周最强的大片了， 所有星战迷应该都会去。 对呀、啊。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宝贝。And I wish the whole world would. Okay, I'm trying to make a billion out of 15 cents. Understand, understood, I'm a ho, yeah, mover, shaker, culture. Bury a border, record breaker, won't ya?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don't ya? Know that I don't give a number two.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They can try if they want to. What pits all the bit raw. Took like jigsaw and built it all. Despite a big loss, I bet it all. And fought blind against the world, Ray Charles.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来自于 Pitbull。本周还有什么片呢？除了大家就是 韩索罗之外，对，我要先就是纠正更正一下，因为刚刚在一期直播的星战迷 EQ 有指正，他说韩索罗呢不是赏金猎人，赏金猎人是另外一个啦，赏金猎人是波巴费特，那韩索罗呢是一个走私犯哦，所以我记得就是他唯利是图啦， 就他很重视他自己的利益就对了， 对对对对，但他最后就还是啊还是帮你们啊，这样子，这是我印象当中的， 嗯， 好，所以其实为了韩索罗这部外传，HBO 最近其实也都一直在放星际大战让你重温， 哦，难怪， 对啊，就是让你可以接上这样子，然后他放可能也许是首部，也许是三部，然后也许是四部等等，就是希望可以让你就是唤起一些你知道 回忆再去看， 对对对 对, 对，没错。那这个礼拜的电影呢，还有一部片呢，是一个在台湾垦丁拍摄的，所以我们大家来看起来应该会比较有感觉。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叫做《 海角七号二》。 太闹了，没有没有，这部电影呢叫做《天使曾经来过》。 哼， 好，这部电影呢， 怎么听起来有点哀伤啊？ 对，因为我看完预告片以后，我也还不知道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谜团。那关于是一个男生，他就是长得帅，然后呢在冲浪，会把妹。 是台湾电影吗？ 演员应该不是， 就在台湾拍摄， 在台湾拍摄，唯一一个我看到就是许维恩，就是我认识的，其他应该都是新加坡演员，因为他们讲话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口音，对，有点口音，所以他本来就是很会撩妹啊，然后放荡不羁啊，这样的一个男生，可是呢，有一天突然他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他就发现他的把妹再也不是无往不利了，就是他要在把妹的时候，就是被女生骂说。你都有女儿了还这个样子，你真是不输贵哦，这样子。然后他发现女儿，我没有女儿啊。然后你就看到他躺在沙滩上面旁边，突然跑出一个小女孩说爸爸。从此以后他走到哪里，这个小女孩就一直跟着他，而且疯狂的叫他爸爸，狂叫他爸爸，一直叫爸爸，然后他一直说我不是你爸，我不是，我不是， 太闹了吧？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一段故事，到底这个小女儿到底是这个小女生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对，这部电影就是在这样的谜团当中展开的。 天使 曾经来过。 这首 Sunday Girl， 这个礼拜呢还有一部悬疑电影，这部片呢是日本片，然后呢推理小说大师这四个字讲出来哦，耳朵会震动，叫做东野圭吾， 大家就买单掏钱。 是的，新参者的完结篇。那东野圭吾的新参者呢，它是一个系列的 作品。 那这一部作品呢，这一部电影呢，改编的是当祈祷落幕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文案写了些什么哦。推理小说大师东野圭吾经典系列作《新参者》迎向最终大结局，没有问题。继《麒麟之翼》后，本格派人格推理，好，就如果你有在看推理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什么是本格派。好，本格派人情推理再掀烧脑高峰。 触动人心、媲美解忧杂货店。不好意思，我不看了， 掺杂太多个人情绪了。 没有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提醒所有写文案的人，有时候呢，你帮就是不管 是因为他也觉得很多人买单解忧杂货店、啊。 对对对对，所以不管呢是你可能是帮某一个导演、某一个演员，你都会写说，比如说你要介绍他，他演过什么。电影，或他拍过什么电影，然后或者说，这部电影你想要用什么什么电影来类比跟就是形容他的时候，每一次的下标你都要再三斟酌，因为你一下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很多人买单，但同时也会吓跑一些 人。 就像解忧杂货店，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一部。我不要说是粪片这么夸张啦， 反正就是不投你所好， 就是 你不喜欢、不合你的胃口。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福，让我爱上我， 不让我讲话就。 不想在很久以后才后悔自己差点错过，这次你要放自己冲动，下一个要飞就不降落，这次你要把 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法兰克福、慕尼黑、日内瓦、苏黎世、米兰、哥本哈根，马上收拾行李，跟着土耳其航空到访超过110个欧洲城市。商务人士可享尊荣服务和飞行主厨特制的顶级佳肴，还可在伊斯坦堡贵宾室享受奢华时光。更多详情请上土耳其航空官网，开拓你的世界，土耳其航空。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我是张涵雅。 来到了3点半，欢迎你继续回来飞利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Safe and Sound。 本周的新上映电影呢，还有最近都有一些就是修复版的东西会出来，就可能以前的那个画质，对，然后再重新就让以前没有看过的，或是 一直听说真的很好看，超经典，没看过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或是老影迷就是回顾跟回味一下的， 对，之前好像也有一些国片还是什么，反正就很久以前周润发那个时候，他挺早期的片，所以也看到也是说那个票买得到吗？他想去重温旧梦这样子。 这个礼拜呢，有一部是《亲爱的亲切的金子》。 这个真的印象很久很久已经听过。 对，金子是那个 gold 那个金子， 黄金的金。 对对对，亲切的金子。那当然就是韩国的名导，然后他的《复仇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所以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在国际获得大奖的这部片。所以如果呢你在十几年前无缘得见的话，你现在可以重新进电影院看一次《 亲切的金子》。 另外呢，今天晚上我要去看的这部片叫做《 高压行动。 哎，这个就是感觉就适合你。 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神鬼认证的系列编剧，然后他所操刀的。 嗯， 那这部片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国际县市，就是。纠葛 好像就连他们拍摄的地点，就是就拍摄困难度来说，也是蛮难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 女主角是不是控制的那个女主角？ 女主角 好像是控制的那個， 没错，没错、嗯，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今天晚上我会去看，然后我看预告片看起来蛮有趣的。那晚上我也会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发我的心得文。 哦，我以为你会马上拍好一支影片剪完， 拍影片没有这么快啦，拍影片。就是你以为拍影片很简单哦？ 不是，就是急写，赶快把稿子写出来，就连夜赶出来这样子。 不可能啦，一支影片少说要8个小时 哎、欸， 八个小时哎、欸。 好了，我道歉，我道歉，我们期待你的文字影评。 且来自于曲婉婷的歌曲。 这个礼拜呢还有一部电影就是怕怕的，每个礼拜其实都有恐怖片，大家都喜欢被吓一吓这样子。 很多人， 对，其中一部叫做房客，客当然就是 客张的客， 客星的客，没错、房客呢就在讲说啊，这个房子很可怕啊，就这样子、 不是住了一个很可怕的房客， 不是，是这个房子很可怕，这个房会客死你这样子。好，另外一部呢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更加恐怖了，叫做邪癌。邪癌就是听起来如果那个发音比较不准的话是悬崖，对不对？ 哦，悬崖，邪崖， 对对对。所以它英文片名叫 The Cliff， The Cliff 就是悬崖的意思。那这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发生在欧洲，在西班牙，然后是他说在西班牙那边呢有一个小小镇，这个小地方呢发生了邪教，邪教呢他们就穿着白衣然后那边生活，然后集体自杀对，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呢就是这次疯狂邪教的集体自杀已经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也有过、但是牵扯到另外一个 missing， 就是一个失踪人口，对，然后就其中一个人就怀疑说我的妹妹是不是加入了这个组织以后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我的妹妹是不是还活着，所以就从这边开始就是去找一找， 要去那个邪崖找一找。 对， 所以先生，今天你要看什么片呢？ 邪崖。 邪崖哦。 邪崖。本周新上映还有几部电影啊，也许都不是超级强， 或 是对，可以你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可能只有在台北的某几家小戏院看得到这样子，包括了波切利的《生命之歌》。 之前我们有送票。 对，生命的生是对，唱歌的生，生命之歌。那这个当然就很明显就是波切利的故事了，对对对对。应该不会是就是取了一个名字波切利生命之歌，然后讲 他太太的 没有，或是讲一个就是他的名字也只是叫波切利，要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没有，这就是、 如果这样子你进去看你会生气吗？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崇拜波切利的人、 对，就是我是声乐爱好者，然后就看到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木工， 对啊 好，但是这真的是安德烈波切利 的生命作品，对、他的传记，然后是由Antonio Banderas 就是西班牙的这一个演员所主演的。好，所以呢这个剧本呢也是安德烈波切利他自己亲自说OK 好，这就是我的故事，这样开拍的。另外呢还有一部是非常非常文艺的电影，这部电影呢你在看预告的时候就会觉得 精神要很好才可以， 对，而且有点真实过头了，它中间有好多好多的尬尾，尴尬的氛围 什么啦 就是蛮尴尬的，叫做克莱尔的相机， 是很多留白处是不是？ 不是，他在对话跟讲话的时候虽然他们有影帝或者影后的头衔、但是你会觉得很 妙， 大家对，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个 预告就知道了， 看一下预告你就会懂那个感觉。但是同样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会给他一个头衔，会说哇他是向新浪潮致敬，他是向侯麦，他是向谁谁谁那些新浪潮大师致敬，然后是这部电影导演他某内心的深沉之作等等等等之类的。 原本你有在 follow 他的，你可能就会或是这一类型的， 但不好意思我太浅，是我的问题。还有一部电影叫做 Just Charlie， 这部电影呢 只是查理， 对， Just Charlie， 翻译作我是女神，其实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的爸妈就是要他踢足球嘛，在英国就是要踢足球，可是呢其实他就是 他不喜欢踢足球， 他内心就是住了一个女神，基本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样，所以可以去看一下。本周其实我最想讲的这部片， 我以为你最喜欢想讲的是高压行动， 我最想讲的这部片是I feel pretty, I feel pretty， 这部片叫做 I feel pretty， 姐就是美。这部电影呢就是吴玛丽听到以后你是一定不会去看的啦，因为那个女主角你不喜欢，而且你也觉得那个女主角很难笑、但是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电影文案，电影文案也会 shut you down、OK， 电影文案的第一到五个字，单身啪啪啪， 票房双编剧拍档， 谢谢谢谢。 好，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这个女生呢，她就是身形比较胖一点，略为丰满，然后呢电影的一开始她就在说，其实她就活在大家的眼光之下。她在酒吧里面要酒，永远就 bartender 不理他，然后不会有人跟他搭讪，去服饰店买衣服的时候还会被 没有你的尺码 甚至被羞辱一番这样子，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运动想要瘦下来，可是就是没有人看他，然后他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对胖子不友善，对身材丰满的人不友善。有一天呢，他又在很努力的运动的时候，一直运动，运，然后再踩那个飞轮脚踏车，踩过头了，就那个脚踏板断掉，断掉了以后呢，他要整个那个坐垫也断掉，他反正整个摔下来， 就很糗。 摔下来以后，更可怕的是他，因为他长头发卷到后面那个人的轮子里面，然后他就只能这样。把头发拔出来，然后就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天哪，好可怕！然后健身教练马上就去关心他，把他扶起来，然后到了这个休息室。然后到了休息室以后呢，他就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突然就是拉起了他的那个运动紧身运动服，然后露出了他肥肥大大的肚子。然后就给健身教练看说 ：“Is this really me？ 这真的是我吗？”这是我吗？这是我的肚子吗？这是我的手臂吗？这是我的胸？这是我腰？这是我的臀吗？我好美！在他的眼中，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瘦的正妹。这很像之前 那个电影吗？ 很像之前 Shallow Hal， 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反过来 ，Shallow Hal 是男主角他看到 女生的外貌是他的内心的呈现。 对对对对对，但这次不是，这次是主角本人，他虽然身材丰腴，可是他看到自己是变成一个很美很美人。 然后开始很有自信的活下去， 人生从此不同。他开始觉得自己漂亮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当然他有朋友嘛，他朋友也是跟他一样，可能就是不起眼的女生。他就是看到可能打招呼说：“嗨，哎，我真的是我还是我，不要以为认不出我。”然后 我们怎样？你怎么样了吗？ 他的朋友们就意思然后他开始会譬如说要酒的时候也超级有自信的，跟酒保要酒的时候， 跟以前那种唯唯诺诺感觉不一样的。 对，就是他不觉得这个世界在排挤他了，因为他现在觉得他自己非常的美。然后在洗衣店遇到了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就是也没怎样，他突然转头说：“这招很高招，你要我电话哦。”就是 被你讲的我很想看呢。 对对，然后这部片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是，它虽然是一部喜剧片，可是它要传递的那个讯息是非常非常深层的，在于就是我们现在所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虽然就是我的世界你的世界，然后是由我们的交互主观然后做出一个相对真实，可是一旦你所认为的真实，就是一旦你不再把其他人的眼光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塑造自己的真实。 人生从来就不难，贵在掌握真实而已。 Yes， 这部片叫做 I Feel Pretty， 姐就是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Go Unique 2017进口小型 SUV 销售冠军 Vitara 全球销售突破40万台，米黑、灰黑、凸透双色限量登场，本月领牌加赠进化套件，欢迎莅临赏车 Suzuki。 快给我送！ 我没有藏什么啊，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和一起帮带金 看见 萧敬腾2018个人